公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啊。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很多人呢都有高血压啊，而且高血压在控制起来呢，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啊，经常医生会给你啊换药啊，根据你的情况来调整药物的治疗方案啊，等等的哈。那说到这个脉压差大呀，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比如有些朋友呢，经过医生的这个调配，最后选定了这个控制血压的药，但是他的高血压确实能控制到一定的水平，但是低血压一下落差非常大啊，就低血压呢非常的低。像这样的症状的人，往往是一些越岁数大一点的老年朋友就越明显。那这所谓的脉压差大，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危害吗？ 脉压差大的危害啊，张老师，它既伤我们的大脑，又伤我们的心脏。脉压差大是老年高血压病人的一个显著的特点。那么老年人无论是有高血压还是没有高血压，都会有脉压差过大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个最本质的原因就是由于动脉硬化造成的。那么可能有高血压的老年朋友吧，高压呢它是170-180，但是低压呢最多也就是60-70这么一个情况。 对， 所以这中间这个压差的值非常大，能有100多。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压差的值它大不能大过50，小不能小过30。如果高压减低压，如果要是说比50毫米汞柱多，这个就称为脉压差过大。比30毫米汞柱小，就称为脉压差过小。无论是脉压差过小，或者是脉压差过大，都对人体伤害非常大。老年朋友可能更多的表现为脉压差增大。那么为什么说脉压差大既伤大脑又伤心脏呢？我们的大脑啊是靠高压供血的，那么这个高压的值不能太高。因为我们血管收缩的时候，这个高压供血的时候，我们的脑血管会有一个自动的一个调节哈，就是说大脑里面的血液呢不能充盈的太多。如果脑血管里面的血液充盈的太多的情况下，老年人又有动脉硬化嘛，它容易发生脑血管破裂，就是容易发生出血性的脑中风。那么比如说我们血压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比如说高压升高了，但是它没有超过180，那么这个时候呢，脑血管呢就会自己收缩一下，让这个进入颅内的血液呢少一点，这个时候呢就防范啊不把这个脑血管冲破，然后呢不让发生脑出血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老年人的高压超过180的情况下，那么脑血管的这个自主调节的功能就会丧失了，那么这个时候血压很高，这个血管里面的血液就会呼呼呼往大脑里面冲，所以这个时候呢脑血管就会发生破裂，发生出血性的中风。 哎，所以老年人的高压高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老年人的这个高压，一般要控制在150以里啊。那么如果要是说长期的在150以上，甚至是180以上，那这个时候就比较危险了。还有一个问题呢，是老年朋友，尤其是男性的老年朋友，哎，他呢喜欢喝酒。那么如果要是说有高血压，又不控制酒的这个摄入量的情况下，突然一个血压增高，就会使我们发生脑中风。那么脑中风的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呢，要么这个人就没有生命了，要么就是一个植物人的一个状态了。即便是苏醒过来，可能身体也会有各个方面的残疾啊，活动的不灵活等等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就是，他自己呢是在家里养老，他的这个老伴儿呢，先生呢是在养老院里养老，为什么呢？因为先生呢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知道吧？就是大面积的一个瘫痪，有意识，但是整个人是瘫在床上的，他家里照顾不了。没办法就送到养老院去，然后他会定期的去看一下，他自己在家里独居也很难受，对吧？那么这个老伴呢，先生在养老院里被人照顾着也非常难受，所以这样的话老年生活的质量就非常低。所以这个女士听众朋友就跟我讲哈，说如果要是说老头的这个血压能控制的好一点，又不是那么大量的喝酒，就不会有现在这样不愉快的老年生活。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控制好高压啊，不让这个脑中风发生，这个对于老年生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一旦发生了中风了，那这个时候你生活质量很低了，你再去改善它，这个东西就非常不容易了，没有办法，对吧？你说老人发生一个脑梗，变成这个植物人，或者是变成一个有意识的整个瘫痪的一个人，你再让他完全康复起来，这个呢就相当不容易了。所以呢，让老年人控制好高压，对吧？不让高压过高，同时呢又不让这个低压过低，这抗动脉硬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啊。哎，那么抗动脉硬化呢，我们可以用中药的方剂，比如说我们用这个以三七杜仲为主药，以葛根、地黄、丹参、昆布为辅药，这个中药方剂啊，那么它在我们老年人的控制脑血管疾病、抗动脉硬化，控制血压这方面，它呢能起到非常好的这个作用啊，比如说这个里面的这个地黄吧啊，地黄呢。它呢是归心经、肝经、肾经的，它有非常好的滋阴养血消渴的作用。那这个地黄里面呢，它含有的最重要的这个中药成分呢是地黄多糖。那么这个地黄多糖呢，它有非常好的清洁血液、缓解中风偏瘫后遗症这样的作用，同时呢可以改善这个心脏供血的原动力，可以增加心肌的供血量，同时呢具有稳压的作用，还具有非常好的调节血糖的作用。这是地黄一味中药的作用啊。那么把地黄用到这个组方里面合起来，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的控制压差过大、控制这个高压过高、低压过低有非常好的作用。那么我们老年人如果是低压过低，它有什么样的危险啊？我们的心肌冠脉的供血啊，它是靠低压来供血的，就是心脏在舒张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我们人产生低压的时候，我们产生低压的时候，冠脉打开，然后血液进到冠脉里面。那么如果您的低压非常的低，尤其是低到60毫米汞柱、50毫米汞柱以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心肌的供血量不足，冠脉里面的血液充盈不足。那么老年人都有动脉硬化，尤其是压差大的老年朋友，动脉硬化会更加的严重，血管的管腔会更加的狭窄，血液会更加的不畅通。 那么这个时候过低的这个血压就会造成心肌供血的更加不足，那么严重的心肌供血不足就是缺血性的心梗。 嗯， 所以说这个低压过低对心脏的损害是非常大的。 嗯， 哎，那么我们用这个以三七杜仲为主药，葛根地黄丹参昆布为辅药，这么一个组方来进行抗动脉硬化，对吧？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同时呢它还有具有非常好的稳压的作用，让您呢高压不是那么的高，低压不是那么的低，同时呢它还有这个活血化瘀疏通血管的这样的作用。所以呢这个时候长期的应用呢，我们这个脉压差呢会逐步逐步的哎让它接近于一个比较正常的值。当然老年朋友您说啊，我用一段时间以后哎我这个压差我就到50毫米汞柱啦，到这个正常范围啦，这个也比较困难。但是我们最起码我高压150左右，对不对？低压呢我不那么低，我70-80，其实这个就非常好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脑中风的这个几率也减轻了，心梗的几率也减轻了。这个最最关键呢就是因为我们呢血压平稳了，哎，然后这个时候呢哎动脉硬化被控制了，哎，无论是冠脉呀或者是脑血管呢，它血液呢都畅通了，所以这个时候心肌供血也足了，脑供血也足了。可能有的老年朋友不仅仅是压差大啊，他可能还会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吧，头疼吧，啊，记忆力减退，甚至是肢体活动的不灵活，同时还有心慌、胸闷、气短、心律不齐、腿脚没劲儿，对吧？或者是下肢发凉、发麻、疼痛这样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这个中药的组方来进行调整，哎，还是能起到非常不错的效果的。 嗯嗯，实际上呢，作为老年人有高血压并不可怕，但是一定要把它控制住啊。 嗯， 但是确实有些老年性的高血压，而且多年的高血压的人呢，有这样的苦恼，就是高血压通过这个调药啊能够控制住了，比如说高压控制在150了啊，140 了，但低压也很低， 但低压也很低，所以真的是很苦恼。那刚才你也提到这可能跟动脉硬化有关哈，如果长期的低血压过低的话呢，会造成心肌供血不足啊，缺血性的脑梗等等都会发生，所以呢这个也要重视起来。 对，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那个三七杜仲为主药，然后葛根啊、地黄啊、丹参啊、昆布为辅药的这个组方啊，当然刚才咱们说到这些都是中药材， 嗯， 大家都可以在药店可以买到，但是具体怎么来配伍、怎么来煎服等等，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问题啊。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注意，我们的咨询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有危害我们健康非常危险的隐形杀手。在临床医学治疗中，高血压患者几乎都是在发生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因血压的波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在高血压早期，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常引不起患者的重视。随着病程的延续，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后颈部疼痛、后枕部或两侧太阳穴部位有波动感。有些人还表现为失眠、健忘或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耳鸣、情绪波动或发怒以及神经质等。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冠心病、 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功能衰竭、脑栓塞、腔隙性脑梗死、肾功能异常等并发症的发生，甚至发生猝死及脑干出血而导致危险事件的发生。在高血压人群中，根据危险因素和靶器官相关临床状况，将高血压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很高危四个人群。作为高血压患者，应积极地了解自身的危险状况，以针对性地进行临床治疗和保健干预，才能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如何评估高血压的危险程度？可通过人体血管断层扫描，结合计算机大数据分析，即可获得高血压风险评估报告。为了更好地服务高血压人群，可拨打热线申请免费高血压危险程度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以使自己针对性地干预高血压，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 那说到地黄这味中药哈，可能有这个高血压的人都知道这个六味地黄丸，有些人也在吃它啊。六味地黄丸实际上呢，对于高血压呀或者心脑方面一些疾病呢，它是有很好的作用的。 对，六味地黄丸呢，它也是出自这个药典的一个方剂哈。六味地黄丸呢，它主要是针对这个阴虚火旺这样的人，比如说有这个腰膝酸软呀，这个盗汗呀、遗精啊，对吧？这样的肾阴比较亏损这样的一个症状，当然它对这个头晕耳鸣啊这样也有一定的作用。那么我们说的这个以这个三七杜仲为主药，葛根地黄丹参昆布为辅药的这个方剂呢，它呢也是出自于宋代名医雅祥的百草集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呢，它也是这个宋代的这个他太医啊，他叫钱乙，他著的这个小儿药证直觉，在这个里里面呢，他有一个地黄丸，在这个方剂上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添补吧，这样形成的六味地黄丸这样的一个组方。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说的这个以三七杜仲为主药，葛根地黄丹参昆布为辅药的这个方剂呢，它主要是对这种气滞血瘀，高血压，尤其是压差大，对吧？高压高，低压低，又有斑块这样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对于有斑块的、有脑血管病的，而且这个血压不好控制的这样的听众朋友，用这个方剂呢就更合适。就是你比如说我这个东西有这个阴虚火旺、腰膝酸软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选用六味地黄丸。就是听众朋友的这个症状不一样，你选用的这个方剂呢，它肯定呢它也是不一样的啊，而且呢也是它有各有各的禁忌。你比如说六味地黄丸，它呢就是说，比如说消化不良的人就不能用，感冒的人、发热的人这个东西呢也不太能用，而且呢这个有高血压、心脏病、肝病、糖尿病、肾病这些慢性病严重的这个听众朋友，那么六味地黄丸是不是可以用？这个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应用。所以它有一个安全的一个范围的。所以就是说什么药我们能用还是不能用，剂量如何，这个呢都是要进行咨询的。那么我们说的这个三七杜仲、葛根地黄丹参昆布啊，这六味中药组成的这个方剂啊，它对这个活血化瘀、抗动脉硬化，对这个解决脉压差大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这几味药，同时它还有一个炮制的方法。那么在宋代名医雅祥呢，他是用了一个21天的这个水陈熬制的方法来进行这样的炮制的。那当然现代的这个制药工艺就比较发达了啊，它有这个萃取的技术，有凝剂的这种技术，它呢会把这些中药里面的有效成分呢更能这个确切的 更能这个足量的提取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这个疾病的防治的作用呢，就会更强一点。 对，实际上刚才我提到这个地黄，就是给大家呢提个醒儿啊，因为这个以地黄为主要的一些药物也是挺多的，这是中药啊， 对， 非常著名的 六味地黄丸里面是以地黄为主要的。 对， 我们说的这个是以三七杜仲为主要， 主要， 它 是为辅的， 是为辅的。 所以这个中药的一些方剂啊，它是分君臣佐使的啊，所以呢，地黄在这里它是辅药啊。那么无论是三七还是杜仲还是葛根地黄丹参昆布，实际上它都每个都是一味中药。如果大家到药店去买呢，都可以买到，但是怎么组合啊，怎么君臣佐使啊，怎么来煎制，这也确实是个问题啊。 对， 都是好东西，但是能够发挥它最好的一个效果，这是需要一些科学手段的啊。那如果大家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也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其实，在这点，经常咱们看到有些药店呢，他给你抓完药以后呢，他说给你负责煎制，但是有些他给你煎完那个药呢，你发现没有你自己煎的那么稠，有的非常稀啊。 对，因为这种代煎啊，实际上它确实是很方便啊，因为我们回去以后煎的这个器皿呀、时间上啊等等，尤其是有病的人不容易哈。但是其实我们看医生的时候啊，医生就会问您是代煎呢还是自己熬。那么其实在我们医生心里面呢，还是会说自己煎的这个办法呢还是作用比较好的。而且现在这个中药它有药引子，有先下的后下的， 对， 这个都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老病啊，药一定要煎的时间长。但是像这个新发的这种病，比如说一个急性的这个上感，我们驱风散寒的，你那个药就不能熬制的时间太长，太长了反而会降低药效。所以这个东西泡制的方法也是很有学问的。 没错，那具体到您拿到的这个东西啊，怎么能够更有效的把它的所有的成分全锁住啊，能够对你的这个身体的健康有很好的维护和改善的作用啊，这个还是硬道理看结果。 对 啊，结果才是硬道理啊。那如果大家呢对于这个三七啊、杜仲啊、葛根啊、地黄啊、丹参昆布哈、等等这些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翔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翔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太医院判宫廷御医职务。以三七、杜仲为主药，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而组方，即使在今天也广泛的应用于高血压的调理及防止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黄帝内经》记载，中药三七归肝经、胃经，有止血、